你和我哥睡了吗？ 问这个干嘛？ 我看上你了。没睡我就要了，睡了我就宰了你。 谢池跟了上去，两日没吃饭，他饿得头昏眼花的，跟紧何风的步子一路小跑着。你叫何风吗？你哥哥叫何战，他叫你小风。 哼，留着你的嘴吃饭，少他妈废话。 谢池眼观八路，注意着山寨的地形，弯弯绕绕，而且是真的大。若一个姑娘家自己乱冲，怕是有八层皮也不够这些狗土匪扒的。何峰先进了厨房，正在里头忙活的厨娘和小伙计见了他，纷纷打招呼。 三爷， 少当家的。 何峰一手插着兜，一手拨弄着案板上的青菜。 有没有什么吃的？你想吃点什么呀？ 接着谢池跑了进来，与众人面面相觑。何峰扭头看他一眼， 想吃什么跟他们说。 大厨娘看着姑娘面生，又是何峰亲自带来，有些惊奇。 哟，三少爷的人呐。 大哥的。 何峰抓了点儿花生米， 等他吃完了找个人送回大哥房里。 哎，好好好， 先走了。小嫂子多吃点儿。 何峰走后，大厨娘给谢池做了一肉一素一汤，看着小丫头狼吞虎咽的，连连感叹。 哎呦，慢点慢点，你这多久没吃饭了？哎呦，别噎着孩子，不够吃还有，管够。我说姑娘呀，你这模样长得挺标致的，瞧这细皮嫩肉的，多水灵啊，不是本地人吧？你是什么时候上的山呢？ 昨天日早。 啊，还有个小丫头和你一起的是不是？ 您知道她的消息吗？ 听说是给雷寨的二当家的做三老婆了，我也不是很清楚啊。 什么？三老婆？ 哎呀，还是你运气好点儿，跟着大少爷挺不错的。他年纪不小了，但还没娶过亲，肯定不会亏待了你的。虽然这腿上有疾呀，但是他模样好，性格好，不跟别人似的天天打打杀杀的，文雅的很呢。 谢池听着觉得脑袋晕，可他得保持清醒，想办法逃出这个鬼地方。虽然猜到一二，但他还是得确定一下。刚才带我来的那个是谁？ 三少爷呀，我们三少爷那就厉害了。你别看他才17岁，四山头九大寨没人敢惹他的，对我们自己人是嬉皮笑脸的。哎呦，在外面那个横的哟。 他成亲了吗？ 没有，你别看他长得俊，脾气可大着呢，一个不小心惹火了，他把你给毙了。哎呀，而且他对女人好像还不感兴趣，整天呢就是玩刀玩枪，骑马耍棍的。哎，大概是年纪小吧，那方面没开窍。哎呦，我说丫头，你不会看上他了吧？ 没有。 哎，三少爷要是有大少爷的性格，怕是寨门都被挤破了。 切，没见识，打着混账土匪吹得天花乱坠，没见过他以为是怎样的美男子。殊不知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有多少样貌优越的。虽然不得不承认，这个何峰是有点小俊。谢池在何战院里待了5天，每日看他喝茶看书练字养花。何战为人确实不错，待他彬彬有礼，实在不像这土匪窝里能养出来的修养。可他虽然人不错，但无实用，连个利索的手下都没有，最后还是托了何峰的随从才打听到九妹的消息。 果然如厨娘所说，谢莹被送给了雷震二当家做了三老婆。谢莹想见他，可是何战说何峰下山了，他也无能为力。大当家要给何战选个日子成婚，何战勉强往后拖了几天，可他没有能耐一直能这么拖着。谢池猜得没错，何战就是没有权势的花架子，土匪窝里的废物，不仅是个残废，还是个病秧子，几乎每天泡在药罐里，说不定哪天就一命呜呼了。跟他混，别说带着九妹，便是自己都插翅难逃。反倒是那个凶巴巴的臭小子，对，就是那个臭小子何峰，他虽混却是个少当家，而且好像隔三差五就下山办事，如果跟他搞好关系，还怕没有机会逃走。哼。何峰下山多事未归，谢池等不了他了，再次尝试逃出山寨。寨门每时每刻都有人看守，即便是晚上，一个黄鼠狼都混不进来。深夜，谢池躲过巡查的人，顺着墙走到了偏僻的寨北面，恰好看到几袋沙包堆在墙边，这样的高度翻过去很容易。他刚要过去，身后传来声音： 干嘛的？ 好在巡查的是何峰的人，没有对他做什么，只是送回了何战屋里。